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匈牙利、巴基斯坦和秘鲁近日分别举行了集会、讲演会、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。